请欣赏安德烈·里欧指挥沙斯垂特沙龙乐队演奏的一组轻音乐，曲目有小夜曲、金银圆舞曲、闲逛的男子、维也纳我梦中之城、离别、我的喜悦、花月良宵、家神卫兵仪仗队、威利亚之歌、来吧吉普赛人、沉思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。